半空，正是梦想时 拿着相片，情不自禁。 就安静听完这一首。他说过就算分手也要做朋友，他笑的时候光芒都将我刺透，微笑的甜蜜的温馨的每一刻，流着泪也要你快乐。

明了。下不到山。

整片天空，让我深爱的你感到光荣。哦，身为一道彩虹，尽全力也要换你一段笑容。 藏起来的秘密，在每一天清晨。